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今天是一个好天气，适合大伙儿出行和户外活动。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开放。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我们继续聊聊校园足球的话题。首先呢，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北京化工大学成立一带一路学院，新思考首次采用计算机考试。教育部通知推广校园足球要坚持普及与提高质量并重。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在建校60周年前夕，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北京化工大学成立一带一路学院，新思考首次采用计算机考试。教育部通知推广校园足球要坚持普及与提高质量并重。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在建校60周年前夕，他的140多所学校签订友好合作协议，一带一路学院将重点开展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来华教师交流互访与研究，与纸笔考试相结合。今年北京地区报名参考人数接近4.2万人，居全国第二，仍为全国最大独立考区。据视频监控设施，由于今年考试形势发生变化，计算机考试与纸笔考试相结合，为保证考生如期顺利考完两个阶段考试，本届嘉年华将组织丰富多彩的现场活动，便于广大公众互动体验、快乐参与，感受创新创造的巨大活力，畅想智慧生活的美好未来。以下是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 生活的美好未来。以下是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来关注足球新闻。据教育部消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基本就兴趣，营造良好的足球文化氛围，加强对区域内全国和各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指导与监管力度，实施建设制足球兴趣，营造良好的足球文化氛围，加强对区域内全国和各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指导与监管力度，实施建设质量复核制度，建立退出机制。 文件规定，全国和各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足球教学要严格落实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员赴法国留学项目网申通知精神。今年秋，北京市决定推荐张琳琳等11名教师参加赴法留学项目，留学期限为3个月。 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中，窦震窦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还有来自于五十七中高一的同学曹旭晨。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一次呢，杨广电学区确实是急了。去说一下高中组的情况。其实我最想问的是，就是现在杨广电高中阶段的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是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是窦老师？ 我先说几句，然后一会儿窦老师补充啊。 好。 那么我们学区呢，从高中足球这一块开展呢，我觉得呢，我们这几年还是有一定的进步。这次通过这次我们选拔高中足球精英训练营，是吧？组合这联合组合这高中队，那么我们学区的有高中的三所学校的学生啊，都能够参与进来了。就我们这高中球队啊，来自于这三个学校：五十七中、仁粹，还有玉渊潭中学。这个呢，就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可能以前呢，在没有推动这个足球校园足球这事儿之前呢，可能呢只有五十七中有高中足球队 哦， 其他两个学校呢，可能高中这一块没作为这种重点，没作为这种侧重。这样呢，我们能够带动起，是吧？我们辖区的各个高中学校都能够去开展这个校园足球。 所以您提到这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了。那之前除了五十七中的仁粹跟玉渊潭中学，他们没有这种高中的足球。那么这次举办这精英训练营，您的体会是他们是压根儿就不想踢，还是说就是想踢没地儿踢？ 还是想踢没地儿踢？因为我们这个片区的学校呢都比较小，面积比较小，没有这种球场 大场地 啊，也没有这场地。那么每个学校可能都有那么几个孩子有兴趣，他们平时呢也都是自觉自发的自己在下边约着踢一踢 野球 啊，也踢一踢。学校这块呢有心无力，是吧？想组织起来没法练，平时也不好组织。那么这次呢，借着这个，那么几个学校呢都可以，一个揉在一起，这样促进呢球队球员之间的这种交流。然后呢回去以后呢，各个学校都纷纷的在组建自己这方面球队，那么呢可能这方面的高中学生参与校园足球就会越来越多。 好，那窦老师，因为刚才这个张老师也介绍了啊，这五十七中其实一直以来都有我们的这种高中的球队，这个一直以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您知道吗？ 基本上是在3年前吧。 3年前开始组建高中的足球队。 对对对。 情况怎么样？开展的情况怎么样？ 刚开始呢，就是一群特别爱踢球的那孩子。然后呢，在这个操场里面就是乱踢乱闷这种，就是刚开始，因为我们场地特小，大概就是4个篮球场。对，孩子们在那个跑道边上。因为他们也是，其实是已经是怕影响其他人了，在一个角落那么着一直在踢。后来呢，偶尔的时候呢，就是我参加过一个比赛。就是这个咱们央视的那个谁是球王。然后呢，咱至少能让他踢高兴了，然后闷不着别人。开始目的比较简单。对。然后呢这时候呢就说那就组建一个那个足球队，这帮孩子自发的，就基本上是他们找我，不是我找他们，他们来找我，然后呢到时候去训练。那是3年前。 三年前开始组建这样的一个高中的足球队。但是一个东西啊，从无到有其实过程是最难的。开始的时候水平怎么样？ 开始的时候水平是，就是委婉的说，就是真的是爱好者，都是爱好者。 那挺委婉的。对，因为从您刚才谈到说这个开展我们校园足球最大的目的是怕闷着别人。 对对， 就是说明这在技巧上，这准头上，力道上可能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不足 啊。对。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权衡之后，决定组建这个高中足球队。那咱们现在高中足球队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高中足球队就是加上我们现在的那个高三的学生的话，应该是在20人左右。 整个就是一个相当于小梯队的那种状态 了。 能真正打起比赛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足球队的组建，您觉得现在让孩子们对于这个足球的认知水平是什么样子的？您觉得？ 他们的这个就是认知的水平，就是首先是知道这个运动，足球运动是对他们，就包括男生女生都算上啊，就这种都是知道这个对他们是非常有益处的，非常好的一件事儿。然后呢，同时呢也知道这个是锻炼他们的意志品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项目。 嗯， 然后也都知道这个足球现在是一个团队的，团队的运动，团队的有对抗的，游戏，也好是比赛也好，他们现在已经能够理解到这种程度。 那您觉得就是从现在来看啊，而且您刚才谈到了说男生女生，尤其是在女生这段踢足球，我现在，小学我现在知道女生有踢足球的，那么到高中这阶段有女孩踢足球吗？ 基本上是没有女生踢足球，但是女同学就是可以加油嘛，可以看球， 爱看球是吧？ 对， 爱看球啊。哎，我看刚才说到这爱看球，曹同学笑了。这个你们班的女同学是不是也在旁边给你助威？ 基本上。就是有吧，就之前组织过一次，就是学校里面的那个，就是各年级之间的比赛。 各年级之间比赛。 对，因为当时组织的是初一和初二，然后初二和初三，因为当时我是在上 初 三。 初 中的啊。对，然后呢，因为是一加三嘛，所以我可以出来踢球。然后当时就初二跟初三踢了一场比赛。当时在中午举行，然后我们的同学呢，就是在中午的时候都出来看。也是有很多女生在那里就是看，就是。 是踢的最得劲儿的一场吧？ 啊，对， 挺好，挺好。其实我觉得踢足球这件事儿，我们这在今年经过了这么多期节目以后，尤其请来了很多的同学们，有一个意识就是，确实对于学习上，包括是对于自己的身体素质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那么，想问一下曹旭晨，你觉得就是足球对你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足球对我最大意义就是，怎么说呢？ 嗯。 像我的最大的一个爱好吧，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表哥，他跟我住在一起，从小的时候我那个哥哥就特别喜欢就是足球啊篮球啊，他就会经常去看比赛，然后也是经常熬夜看比赛，然后我就跟着他一块儿看，然后就了解那些球星啊，还有他们的那些球技啊，有的时候我哥哥会出去踢球，他就带着我一块儿去踢。当时球技也不是特别好嘛，就是乱踢，所以那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些兴趣爱好。就是当时我还是没有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个足球这项运动产生了特别的大的兴趣。 哦，那在上小学的时候继续踢了吗？ 上小学的时候是继续踢了，因为我的小学也是，就是没有足球队的。他们当时就是也是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喜欢踢球的同学，就是基本上都是在我身边有一些同学可能是比较热爱足球的，我们凑在一起，然后就在那个操场上面来回踢一踢啊，或者业余就课余时间的时候去找时间，然后在哪个场地踢一踢，然后等我到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突然就是来了一个老师，觉得想组建一个足球队之类的，然后可以去一块踢一踢啊，练一练，踢踢比赛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是真正的聚集了一群稍微就是技术可能比那些普通的人要好一点的那些同学，然后在一块儿组建一个足球队。当时那个我觉得那个训练都有点不成体系，就是每个人拿一个 什么呢？ 就是每个人拿一个球，然后在操场上，然后自己做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因为当时那个教练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经验，之前他也没有教过，就是说怎么来训练一个足球队，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是随便练一练，然后出去踢比赛也是被人家踢得很惨。 哎，那你对于你来说，就是尤其在你刚才谈到自己小学的时候，那会儿踢球，输赢是什么感觉？ 当时输赢，因为第一次嘛，出去踢比赛，然后我记得那几次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出去踢，第一场踢那个比赛，然后被人家踢了个0-9。 零比九啊， 对，非常惨 啊，人家也收着踢了 啊，对他们也是没太把我们虐得太惨，然后就是，然后第二场呢踢了当时那个卫冕冠军 啊， 然后输的也是特别惨， 还记得比分吗？ 11-0好像 哦，那也收着踢了 啊，也收着踢了， 其实啊，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对抗性的运动当中，尤其是有比分的对抗性的运动当中，有这种输赢，尤其是这种输赢观，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对吧？就是当然每个人都想赢，可是在输了之后怎么调解，这很重要。到时候等到待会儿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不好？那么在这一次的精英的训练营当中，我们这次集合了三所学校的同学汇聚在一起。我也想问一下这个窦老师，在这一次三所学校的同学聚到一起以后，您觉得大家的普遍水平是什么样子的？ 应该说是那个参差不齐吧，因为那个各个学校开展的那个情况不太一样，孩子们的那个水平呢，上面会有一点点差距，然后这时候就是刚进入的时候体现比较明显。 那么这次精英训练营给您的感受最深，包括咱们主要训练的是什么内容呢？ 给我感觉最深的呢，就是孩子们就是相互的，包括跟我也是信任这方面，有很大的那个改变。因为刚去的时候谁都不认识谁嘛，因为很多孩子都是第一次见面，然后这边呢他也不太熟悉我的这种训练的思路和方法。然后呢后来呢通过我们后来打了几场比赛，教学比赛，都是那个队的对手都比较强劲，然后呢他们呢通过这个从训练里面的这个学的这些东西，然后运用出来了，运用出来之后呢取得了那个胜利，然后大家那个相互之间就更信任，然后在那个训练的时候，往往一次训练比原来感觉要，效果要好一倍吧。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就是以赛代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是吧？ 对。 那这次在训练营里面，这个曹玉晨，你交的朋友了吗？ 我交到了。因为平时在学校里面，就是一块跟我踢球的同学就那么点儿。而且就是说，其他就算是有那些就是比较爱踢球的同学。 都是熟面孔了， 对，可能他们的技术水平也达不到，所以平时身边会踢球能踢到一块儿去运用一些战术啊，打一些配合的同学也就那么有限。这次出去呢就是让我认识到了其他学校的一些同学，就比如说仁粹的那个马明坤，还有什么就是原来我们学校的一些同学，都是之前没有认识过的，但是他们球技特别好，这让我一下子就觉得哎，其实除了我平时认识的人，也是有好多人踢球都是踢得非常好的。其实我们在一块儿聊的也特别 开心 欢快，对，然后就是每天都一块训练，然后之后他们好多人技术是也比我好，所以我就跟着他们一块练，然后之后他们年纪也比我大嘛，他们都是高三或者高二的，所以就是感觉跟着一群大哥然后一块练一样，挺开心的， 一起吃一起住啊，这种集体的生活非常的快乐。其实说到这一次精英的训练营的第一时段最后一点时间，也想问一下张勇老师，当时就是我们在整个的高中组确实是参与的学校本身的高中并不是特别的多，然后呢人数也并不是那么多，为什么我们还要组建这样的精英组的高中训练营？ 我们是这么想的啊，也是因为我们学区呢是小学、初中、高中和完全中学这么组成的，所以我们想呢，高中呢是在我们整个这个教育阶段当中也很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么在高中学校当中呢去发展这个足球，能保持我们这个足球校园运动的这种连续性，而且是个连贯性。那么初中的孩子训练好了以后，或者有一定的这个兴趣爱好以后，取得一定的成绩以后，那么这样的孩子他今后考高中的时候他应该也有出路，是吧？不仅仅是考到外区域的学校当中，应该让这些孩子因为住家近啊，最好能在我们这区域的高中当中也能够有他们的驰骋校园足球的舞台。所以我们想的就是高中这块不能成为空白，也要让它蓬勃的发展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一个初衷， 一个初衷。 也谢谢您分享这么多的经验。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走入我们的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进入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我们就要请这个57中高一的曹旭晨来送首歌给你的队友们吧。送什么歌？ 我觉得送一首朋友的酒吧。虽然说可能不太符合我的 年龄啊， 对，但我觉得这首歌内容上可能是比较和我的心情相符的。毕竟是一帮非常 好的兄弟， 对，好兄弟， 也一起尽情开怀啊！这个喝不了酒，饮料代替。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重大决策部署，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精神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北京市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的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本次行动计划，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将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制度提供有力的支撑。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 宁静的夏天。